該名女士當時被警方以襲警罪名拘捕，但她表現不合作，三名女警無法控制事主，兩名男警於是加入嘗試控制她，而這名女子當時身穿著裙，在激烈掙扎之下就見到在鏡頭前看見的事。有港區人大代表收到中聯辦的通知，今個星期三早上到深圳開會。據了解，部分人因為公務未能夠參與，其中田北辰表示會議冇議程，但相信中央官員是要從中了解本港的最新形勢，同時呼籲人大和政協支持港澳辦早前記者會提及的內容。汇丰控股宣布行政总裁范宁和董事会协议之后，已经在今日退任集团行政总裁和董事。范宁今日之后将不会履行日常的职务，但同意继续协助汇丰的过渡工作。汇控说董事会已经启动物色新任行政总裁的程序，并且会考虑内部和外界的人选。董事会已经要求环球工商金融行政总裁祁耀年担任临时集团行政总裁，直至委任继任人选，并且加入董事会担任执行董事。相关的委任需要经过监管机构批准。据了解，广东陆丰乌磡村前村委会主任林祖暖前日刑满出狱，目前被多名的公安和便衣人员24小时轮班监控。消息人士表示，林祖暖的家人前日早上到阳江监狱接走他，曾经在狱中接受腿部的手术的林祖暖目前暂住在珠三角的某个地方，没有回到乌磡村，曾经有亲属探望他，但是被当局人员跟踪。消息人士说，家人希望带林祖暖到医院检查身体，但是官方坚持要由他们安排，家属感到十分不满。今年75岁的林祖暖2016年准备带领村民上访追讨被侵占的土地，但被当局强行带走。法院其后指他受贿、串通投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成，判囚3年1个月。跟着财经消息，恒生指数系报26440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啱啱系准备出嚟会见传媒噶，我哋先听下现场嘅情况。 警察受傷，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在這裡我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可以和平有秩序地遊行，但是一連串的極端暴力行為正是將香港推向一個十分危險的境況。 有沒有聲音？ 過去一兩個禮拜，我們見到暴力和破壞的行為是不斷地升級，由任意阻塞地鐵的車門，我知道今早在很多的鐵路又是出現了這個現象，四出癱瘓主要的幹道，包括多次堵塞過海隧道，跌毀了很多的交通燈，圍堵和攻擊各區的警署，肆意破壞公物等。有些暴力的分子對於持不同意見的市民作出恐嚇，和在網上欺凌。一小撮極端暴力的人士，甚至是掟磚、縱火、掟汽油彈、製造炸彈，藏有大量的攻擊性武器，這些都是非常之嚴重的罪行。 香港是一个我们非常之引以为傲的自由社会，自由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但是一部分的人用暴力去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罔顾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更严重的是部分极端分子已经令到这件事变质，有人污损国徽，甚至将升起的国旗拆了下来扔了下海。他们扬言要搞革命，要光复香港，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原来的政治诉求，这些挑战国家主权、危害一国两制的违法行为，会摧毁香港的稳定繁荣。各位，我明白市民对于政府是有不满，但希望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要压上700多万人的稳定生活和香港的未来作赌注？现在我们的经济和民生已经出现了问题，市民的生计、市民的饭碗都会受影响，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不安全、不稳定，这些都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一种有人形容为玉石俱焚的做法，会将香港推上一条不归路。对政府不满不是等于要纵容暴力，暴力只会令目前的问题更加纠缠不清，难以解决，令香港社会陷入十分焦虑和危险的境地。今日有市民选择以罢工的方式来代表达意见，我们一直都有密切注视那个情况的发展，亦都启动了跨部门协调的机制和作出应变，以确保紧急和公共服务是不受突发的事故所影响。无论有什么政治的诉求，希望大家可以和平地表达。有人可以选择罢工，但都应该尊重别人翻工的自由。很多打工仔都是手停口停，堵塞道路或者阻碍这些朋友翻工，打烂了这些朋友的饭碗，受影响的将会是很多的基层家庭。事实上，我现在掌握今日不少想翻工的市民已经因为铁路服务受到不合作运动的影响而未能够翻工。最后，由于事态正是急速地发展，而且是扩散到各行各业，警方由今日开始会每日举行记者会，而政府的部门呢亦都会按需要举行跨部门新闻的发布会。首场的跨部门新闻发布会将会在今日下午举行。在我请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分别讲下今日公共服务的情况和香港经济面对的风险之前呢，我想讲几句我用英文讲几句。Friends of the media and citizens of Hong Kong, the recent protests and marches have seen escalated violence, and these worrying acts have gone beyond the Fugitive Offenders Bill. Particularly when I have already announced some time ago that the bill is dead. Such extensive disruptions in the name of certain demands or uncooperative movement have seriously undermined Hong Kong's law and order and are pushing our city, the city we all love and many of us helped to build, to the verge of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As a result of these widespread disruptions and violence, the great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 are now in a state of great anxiety. Some of them do not know whether they could still take some forms of public transport, while others are right now being blocked on the way to work. The government will be resolute in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in Hong Kong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We all love Hong Kong and have made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o it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ver the years. This is the time for us to rally together, to set aside differences and bring back order and say no to chaos and violence. 現在請政務司司長講幾句。 各位傳媒，我簡單扼要講講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最新情況，但未講之前我想呼籲是全體市民是真的要緊守工作崗位，任何的罷工和暴力衝擊對香港是完全沒有好處的，除了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亦都會影響到我們經濟活動，希望大家真的能夠冷靜下來。第二，就今天早上我了解有很多的市民都提早出門上班的，我是感謝他們。我們特別是關心的，就是現在一連串這個不合作運動和罷工 的行動呢，對於公共服務的衝擊和影響。我們最新評估呢，已經是全面我們起動了有關的部門呢，協調的機制、監察機制，運輸署的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呢，已經 是最高的工作的狀況，是一遇到有些特殊事故呢，盡快協調呢，確保對我們的廣大市民的影響減到最低。就今朝早最大家關注的，就是港鐵多條路線已經是停頓了，亦都有些示威者是純粹不合作運動是霸佔了有些地鐵站的，目的是癱瘓那個整個的港鐵的運作。我們對這些行動是深表遺憾，亦都大家都知道構成很大很大上班的市民生活的市民的不便。由於這樣的情況，如果有些雇員由於交通的阻滯等等未能夠如期上班，或者今天要遲些上班的話，我呼籲廣大僱主應該是要體諒、彈性處理、包容的態度，是這個呢，是大家在個困難環境的時候希望明白。第二個就是我們亦都是知道呢，是有些社福界 的同工呢，亦都部分呢是有可能是參與罷工呢，但是我們了解呢，就是緊急服務到現時為止呢暫時沒有受影響，但是呢非緊急服務如果有些受眾是如果有困難的話呢，是可以致電呢社會福利處熱線電話2343225求助的。醫療方面呢，最新的情況就顯示呢，暫時呢那些主要服務呢是並未受到一個大的影響的。作為公務員的體系來講呢，我覺得我們在這麼困難的時間呢，全體公務員呢，我們更加要團結緊守崗位，是發揮我們服務市民的精神呢，是得齊面對現在的困難。多謝大家。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市民早晨。香港的經濟正是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處境，面對非常大的下行的壓力。我們同時間要應付外圍經濟的困難，以及我們現在香港所面對的困難。對外，正如大家所知，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溫，帶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上星期呢，美國特朗普總統亦都宣布呢，在9月1日開始對中國進口的3000億美元的貨物加徵10%的關稅。 而中國亦都隨即表明，如果佢咁做嘅時候咧，會推出反制嘅措施。國際貨幣基金會咧，不久之前咧，亦都第四次下調全球嘅經濟增長率，去到3.2%，呢一個咧係十年嚟最低嘅。同時間，大家都知道英國脫歐、硬脫歐嘅風險仍然存在，中東嘅地緣政治局勢亦都唔穩定，因此外圍環境咧係複雜多變，好多不明確嘅因素。本地方面咧，過去兩個月嘅呢啲社會事件，亦都影響咗我哋嘅經濟情況，唔少鋪頭、酒樓、零售都表達咗佢嘅生意受影響。正如行政長官剛才指出，有部分呢啲鋪頭咧都有時要間歇性被迫停業。各位朋友，我俾一啲數字大家參考一下。我哋公布咗第二季嘅 GDP 嘅增長係0.6%，表面睇嚟同第一季係差唔多，但係咧，如果大家諗深一層，仔細一睇咧，如果係季節性調整，第二季同第一季比咧，我哋嘅經濟增長係-0.3%。換句話講咧，個經濟增長係失去咗動力㗎啦。如果接住落嚟第三季都出現負增長嘅話咧，按季負增長嘅話，技術上咧我哋就會進入衰退嘅情況。出口嗰方面咧，今年第一季下跌，第二季亦都下跌，而且個幅度咧亦都加快。第一季咧係下跌3.7%。第二季是下跌5.4%，而六月份單月咧係下跌10%嘅。進口嗰方面咧，亦都面對類似嘅情況。第一季咧係下跌4.2%，第二季咧就加速到7%。如果再睇下投資嘅情況點咧，如果我哋睇固定資本嘅形成，其實我哋第二季咧同比咧係跌咗12%嘅，呢個係十年嚟最差嘅情況。各位朋友，我哋再睇下零售嗰方面又點咧？零售咧，我哋喺五月咧下跌1.4%，去到六月咧係加大到下跌6.7%。其中珠寶首飾鐘錶係下跌17%。而電器同埋一啲內用嘅消費品咧，下跌16%，就連服裝嘅生意咧，零售生意咧都跌咗8.2%嘅。飲食業嘅環境咧，亦都好困難嘅。飲食業咧係下跌咗0.4%。如果將第二季同第一季比咧，仲跌到個幅度咧係4.6%。各位朋友，大家知道咧，飲食業係餐飲、旅遊、住宿呢啲咧，僱用咗好大嘅人口嘅，大概22万。而物流貿易方面咧，面對貿易摩擦個影響咧，嗰、那個行業亦都僱用咗72万人嘅。因此，經濟下行嘅壓力係會影響到我哋嘅民生經濟嘅。各位朋友，我哋過去呢幾年嘅比較安穩嘅生活，係好多代獅子山下香港人努力嘅成果。正如行政長官剛才指出，我哋將700万人嘅安穩生活，如果作為一個注碼，好容易將香港推入一個不歸路。大家對政府處理條例修訂，對政府施政有唔滿意，我哋係聽到嘅。我哋亦都會正如行政長官之前指出，係會多聆聽同埋多同不同嘅業界溝通，改善我哋自己。希望大家 在做任何行動之前，真的要停一停，想一想，三思。多謝大家。 係林太，想問一下，面對即係而家咁多即係一啲流血嘅衝突咧，其實政府可唔可以即係講一句，就話而家係真係宣布撤回呢個即係逃犯條例修訂嘅草案咧？咁同埋可唔可以說服大家，即係而家有啲意見就話希望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其實有冇一啲咩壞處係令到你覺得係凌駕各方認為嘅好處，而令到你唔接受呢個建議咧？係咪即係警察工會唔同意或者反對，咁你就唔做咧？咁第三就係即係面臨即係民調下滑啦。咁唔少市民都質疑其實特首喺呢段時間係做咗啲乜嘢，即係除咗譴責之外，仲做咗啲乜嘢去化解今次嘅危機，去減少呢個暴力嘅衝突啦。咁你係咪認同其實你自己都已經係陷入咗一個信心嘅危機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呢段日子其實你做咗啲乜嘢咧？唔該。 首先咧，我喺早前會見傳媒嘅時候，已經表達咗政府對於喺社會上就修例工作嘅訴求嘅回應。所以政府並不是沒有回應，但或許我們的回應未能夠滿足到部分人士那個訴求。但大家想一想，如果整個的風波是因為特區政府提出去修訂逃犯條例，我們已經在很早的階段，是6月15日將這個條例暫緩，也都是跟著補充說這個條例的修訂工作已經完全停止，亦都是不會是再啟動。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徹底就著這件事這個訴求的回應。就著這件事，特別是有關於警隊在各個大型的公眾活動裡面的處理的方法，我們亦都是啟動了現有同樣是法定和獨立的機制，由監警會嚟到審視整個過程。冇錯，早前監警會嘅公佈係一直處理到7月2日，但好不幸，7月2日之後仍然係出現咗好多嘅衝突嘅事件，包括大家都好關心嘅元朗7月21日嘅事件。雖然監警會主席梁定邦資深大律師目前唔喺香港，我都主動同佢溝通接觸過。我相信他回到來的時候，他是會一定是認真按住他法定的權力去跟進這一系列市民關心的議題，或者是有市民提出針對其他事件的投訴。但我希望大家每一次提到五大訴求的時候，都想一想其中有些訴求是否我們香港一個法治的社會應該是認同甚至是爭取呢？這個是包括希望特區政府釋放所有曾經被捕的人士，就著這兩個月發生的很多違法的行為，我剛才都是點出有很多違法的行為，包括製造炸藥、藏有大量的攻擊性的武器、襲擊警務人員，是不是全部都要不追究呢？況且這個也不是我作為行政長官的權力，在基本法之下檢控的工作是由律政司司長不受干涉獨立來對進行。所以在這段時間裏面，我們是認真回應了，亦都希望市民能夠諒解。不過正如我在開場白所說，今日這件事件已經是變了質。我留意包括有一些傳媒的報導，都認為這件事或者現在這些表面上的多方的訴求已經是離開了有關條例的修訂工作。我們近日看到的已經是很明顯肆無忌憚地提出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亦都看到部分的行為是挑戰一國兩制，是挑戰國家的主權，或者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是要將香港推臨，是要將700多萬人我們珍惜的生活徹底地破壞，是要玉石俱焚。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们纵容任何的暴力，只会令件事件更加复杂，更加难解决，亦都令到鼓吹暴力的人士会更加使用暴力，或者各式各样不合作的运动，来到妨碍香港的社会的秩序，影响各行各业和市民日常的生活。至于管治上的困难，我在6月18日向公开致歉的时候，已经说我明白未来两三年我作为特区的行政长官是需要加倍努力来到挽回市民对于我本人和对于特区政府管治的信心。在你问这段时间，当然我们一方面是支持法治，支持执法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断地在思考和加强我们的管治工作。我是未停过在这接近两个月去跟很多的界别的朋友见面，有些我们会公布给大家知道，但大家有时候会说为什么你不出来见一下记者，因为只要某一部分的激进网民知道我会在哪里出现，无论是公开的场合、闭门的场合，都会是冲击。冲击的地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主办的机构都不想我去，因为只要特首的出现，他们要买重保险，他们要面对很多他们或许自己不能够处理到的乱局。这个就是今日的香港，就是不断以这些恐吓、欺凌来到达至目的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好像刚才财政司司长说，大家真的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去容忍纵容这些行为。多谢。 林太，其实就是想问回，你刚才都不断针对一些部分的、就是、激进的示威者来做批评，但你其实对于香港现在搞成这么乱，你觉得你自己的责任有多大呢？你其实也都说其实 很多市民其实要求你现在是辞职下台问责，而你就说会继续、就是、服务，但很多市民已经说是你不需要再服务下去，你有没有考虑过真的会辞职下台呢？你如果不回应那 你刚才说回应了那五大诉求，但其实很多市民都觉得你至今没有回应，所以先至这么多的游行集会都这么多市民走出来。其实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如果你不回应底下，你怎样可以平息到这个民愤？麻烦。 正如我所讲，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件修例的工作，或者是以修例工作为借口产生了一个非常之严峻的局面。这个严峻的局面如果不能够尽早来到去纠正，我们是非常之担心。所以我们形容现在已经有人将香港推向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况。在这个十分危险的境况，当香港的前途、香港的稳定、香港700多万人是否能够安居乐业，已经是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这个已经不是我个人荣辱的问题，我是有责任连同我的主要官员和其他的同事继续紧守岗位，希望能够尽快能够恢复社会的秩序。多谢。 I'm Mrs. Lamponi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st now you mentioned a minority of people challeng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You said the bill was already suspended, and you said the IPCC has already agreed to look into all the police handling. But I'm afraid you might have missed the point, because the protest has continued precisely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 including business groups, wanted you to completely withdraw the bill and set up a COI, not just on the police, but on the whole controversy. So my question was, what are stopping you from taking those actions? And number two, just now you said Hong Kong is in a serious crisis. It's not just about the bill. So precisely, what would you do to deal with that crisis apart from issuing condemnations and singling out the police to bear all the blame of the people? Thank you. Well, first of all, We have never singled out the force to bear the blame. The police force is safeguarding Hong Kong's law and order and ensuring Hong Kong's continued safety. This is what they have achieved over many years of hard work to become Asia's finest. It is true, and I'm very sad every time I meet with the commissioner, that the force is under extreme pressure in enforcing the law during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so I also appeal to the media to have a bit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police during this very difficult period. The same harassment and threats that I have just described have been extended to the families of the policemen. We should all be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sort of situation. Now, coming back to your question about the demands, we have said we have responded to those demands. Some people may not agree with our response, but we have considered every factor involved and come up with the response that we have made. And this is a very strongly worded response as far as the bill is dead. There's absolutely no room for us to politically trigger the exercise to amend the ordinances. But what is in front of us is Hong Kong's stability, Hong Kong's future, and escalated violence. But we continue to allow these violent protesters to make use of the Fugitive Offenders Bill and these demands to conceal their ulterior motives, that is going to push Hong Kong to the verge of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And I'm sure you know, and it has been made very blatantly recently, either on the social media or through some of the violent protesters, that those ulterior motives are going to destroy Hong Kong, to risk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also to proceed with what they call revolution. This is something of extreme importance that I hope every one of us will know. So what would you do about the crisis? My question was, what would you do about this crisis? Apart from condemning people, what would you do?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violence is not to do anything to give rise to more violence or to give more pretext for some of the protesters to resort to more violence.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is is to rely on the rule of law,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re value of Hong Kong. And that requires the police and maybe othe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enforcing the law against people who breaches the law, and also the prosecution authority to make sure that justice is done. And ultimately, we will all look to the courts, which are independent in Hong Kong, to arbitrate and decide on these cases. John Irvine from ITN in London. To what extent are you to blame for this fiasco without end, and why have you not resigned? I have already described our work in amending the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as a failure. But I have to reiterate, as I did with our overseas officials and friends visiting Hong Kong in the last 2 months, that exercise was well intended. The exercise was intended to plug a loophole and to ensure that Hong Kong stands in a robust manner to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nd other jurisdictions to tackle serious crimes together. What we have not done well is, especially in light of very extensive smearing an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of this exercise, what we have not done well is to explain in a more effective manner the objectives of this exercise, and to engage more, and perhaps also to listen more, so that if there needs to be some adjustments to the proposals, we could accommodate those adjustments in time.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have admitted in public. But what is now in front of us is an extremely serious matter, and that is Hong Kong's continued safety, security, and of course, prosperity. And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elements t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value very much. We are still very proud of Hong Kong possessing these core values and being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business center that is attractive to overseas investors. So it is for all of us to join hands, to rally together, to say no to the chaos and the violence that we are seeing. Thank you. Sorry, I'm trying to respond to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Actually, this question has also been answered many times. I'm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we have done because I'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f the amendment exercise has given rise to the problems, and now more problems because the nature of these violent protests has changed, it is a time for me to continue to lead my team to address those problems and try to bring Hong Kong out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 situation. I don't think at this point in time, resignation of myself or some of my colleagues will provide a better solution.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adopt what I have described on the 1st of July as a style of governance that will enable us to listen more, to engage more, and to do more that will meet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You say protesters are scaring us with 40,000 protesters on the ground,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finance sector. What do you think those people who are, you know, white collar workers who are peaceful, who have demonstrated in a way that they have been fitting into our reputation in Hong Kong, have every sector turn against you today? What do you say to those people who are not, you know, doing thank you very much. Hong Kong values freedoms. That include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assembly, freedom of media reporting. So individual sectors and members of that sector, if they want to express a view to the government, we respect that expression and we will listen. But unfortunately, as I have stressed time and again, the now crisis in front of us is not about individual aspirations or about the bill. It is about Hong Kong's security and safety and whether we could restore in time the law and order that not only the 7.4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values a lot, but I'm sure individual sectors who still have a stake in this society would like us to defend. So let me make this plea again. Please rally together and to set aside differences and support the restoration of law and order as soon as possible. 多謝大家。 网上近日是有很多谣传，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密切监察着这些不断在网上发放的传闻。单单在星期六，我们就发出三个新闻的公布，来到澄清一些传闻，全部都是不确切，包括你刚才说有人说要宵禁，有人说要解放军出来。 有人说大家不要去换新的身份证，我们每日都在做这个工作，这个也表示今次我们面对的危机，也真的远远超越了条例的修订。 是有人不斷透過這些網上的傳聞動搖香港市民的信心，分化我們的社會，分化警隊的內部和警隊和我們政府的關係。最終的目的亦都是剛才我講的一個，是希望摧毀香港。 暗台， 至於所有有關公務員的問題，我請政務司司長跟大家講講。 在公務員那裡，容許我答了問題先，我容許禮貌上我要回應了這個問題先，是不是？在個公務員那裡，我們都是大家希望公務員保持 團結，我們是大家目的初衷就是服務市民為己任，所以呢在個困難時刻我們更加要跟公務員大家站在一起要做事。咁你剛才講嗰啲公務員嘅問題咧，我哋例如最近我哋都講過政治中立啦，我哋一定要不偏不倚啦。嗱，所有呢啲嘢咧，大家都要客觀睇個事實。我哋咧好多時候咧，將件事未完結之前咧，就下判斷咧，會有少少係急少少。嗱，我覺得咧應該咧，任何事物發生都好啦，我哋大家要真真正正咧要全面客觀啲睇事物。例如你話警方嘅行動咧，已經有個監警會正正就全面展開工作，希望佢可以重組整件事，一路到最近事件咧，都繼續會睇嘅，亦都係歡迎包括傳媒朋友咧，隨時去俾意見。 司長，特首，我乜嘢發資咗你 嗱？係啊，我哋今日咧就到此為止嚇， 多謝你。有啲乜嘢係阻止咗你哋成立獨立調查？ 好啦，大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紧行政长官嘅记者会啊！依家时间咧就系10:46啦。刚才咧就行政长官啦，林郑月娥会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同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埋一众嘅问责官员咧就系回应记者嘅提问嘅。特首就提到咧，就近日咧就见到连串嘅极端暴力系将香港咧推向十分危险嘅境况噶。特首就提到啦，譬如有围堵道路啊，亦都有围堵警署啊，亦都有人藏有攻击性武器啊，制造炸药啊，用暴力去到表达啲政治诉求。特首仲形容咧，有部分嘅极端分子令到呢件事咧系变质嘅，包括有人污损国徽啦，或者将国旗掟落海啦，都系危害一国两制嘅行为。特首形容到嗰啲人有啲示威者所谓变咗质咧，仲提到佢哋提出一啲口号，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啲咧，都系会损害或者挑战一国两制嘅。特首形容咧呢啲玉石俱焚嘅做法咧，将会令香港推上一条不归路噶。咁另外，特首亦都讲到啦，由于近排嘅事态有发展啦，咁所以警方由今日开始咧，就每日都会有记者会，而其他部门咧有需要嘅时候，都会有跨部门记者会。今日晏昼咧就会举行第一个嘅跨部门记者会啦。有记者都问到啊，咁其实政府其实有关嗰五大诉求嘅回应系点咧？撤回条例草案嘅修订可唔可行咧？成立一个嘅调查委员会系咪得嘅咧？特首嘅回应就话咧，政府其实唔系冇回应到噶，不过或许有部分嘅市民咧系未能够满足到佢哋嘅诉求。不过佢强调咧，政府就已经回应咗噶啦。至于唔撤回嗰个做法或者冇用呢个方法去回应咧，咁特首都重申翻之前嘅一个讲法，就话咧而家呢个讲法咧话个条例草案咧已经寿终正寝咧，已经考虑咗各个因素噶啦。另外有关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特首又重提翻咧而家有法定程序嘅，监警会亦都有机制。虽然之前监警会讲落咧，就7月2日之前嗰啲会处理啦。不过等呢个监警会主席梁定邦翻嚟香港之后咧，相信系会再有跟进嘅。咁呢个咧就系有关特首回应嘅。另外佢又提到咧，有关而家嗰个暴力行为嘅升级咧，特首就形容要回应呢一啲嘅诉求咧，法治系解决暴力嘅唯一方法嚟嘅。嗱，有关呢个记者会嘅直播咧，暂时就嚟到呢一度。咁有关详情咧，可以留意稍后我哋嘅新闻报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咧，就系机场快线咧就已经系恢复翻列车服务啊！机场快线恢复翻列车服务，咁但系市区嘅预办登机手续咧仍然系暂停噶，市区预办嘅登机手续咧仍然系暂停噶。咁另外港铁嘅观塘线啦，同埋其他好多线路咧都仍然系暂停啦，同埋受阻噶。咁而家只系剩翻啦马鞍山线、南港岛线、迪士尼线嘅服务啦，同埋头先提过嘅机场快线是恢复正常，其余所有路线仍然是暂停和受影响的。由于较早前港九新界多处的交通灯损毁和有人堵塞道路影响，某些道路就仍然是封闭，某些道路重开的。先讲了重开的道路，就是龙翔道来回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龙翔道来回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封路重开，虽然说开返，但现在龙翔道去观塘仍然是挤塞的，近于思瑞入口一段仍然是挤塞，咁车龙排翻去思瑞入口去观塘方向。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需要全线封闭嘅，而家都系解封啊！思瑞出九龙同埋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就啱啱都系全线解封噶。咁但系思瑞出九龙虽然解封啦，仍然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啦，元朗一带嘅道路仍然系挤塞噶，咁包括系凤旗路啦、凤翔路、十八乡路、朗天路、合益路、大棠路、朗业街，咁而青山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博康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咁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啊，去屯门方向近住泥围一段咧挤塞，龙尾排到去田下路噶。咁而家观塘开源道回旋处一带啦，交通咧仍然系非常之挤塞，咁影响到鲤鱼门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一段挤塞啦，龙尾排翻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咁而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啦。咁隧道方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只系公主道过海咧就冇车龙，收费广场车多。咁但系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山道噶。咁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慢车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听说音乐可以疗伤， 就让我们以音乐拾回快乐。 只有种人令这已有风景，有种歌声从未曾被减低，必须在梦里站着做梦更喜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们坚守，我们相信， 有音乐，有快乐。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仲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卖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时间嚟到早上嘅10:53，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日呢个时间呢就是桂花田曾志豪加上黄耀祖主持的风骚快活人节目啦。不过今日呢由于主持人放假啦，所以就由我芭比林慧呢就是为你主持这个特别版本的风骚快活人，继续呢为二台听众提供无间断的服务啊。无论是广播服务啦，亦或是驾驶者都好啦，听到呢四个字咧，应该都惊一惊噶。 你说你爱错人，就像命运弄人，八字当作怎被吸引？相当不甘心，常在问，谁带领你去为爱牺牲？难道你想不恋爱就可以不恋爱？爱拿不起，也不太易放低。与妈妈碰上，然后彼此欣赏，我都不清楚怎样恋上。放飞一颗心，自己懂得思想，逃过我控制，持续主张。谁在驾驶？心底渴望指引心的方向，我们只可以看着他恋上。如乘坐快车，但无人在驾驶，亦无人能预计哪个站会自动停低。我的感情在驾驶，自然凭直觉追踪这一切。是哪一个站，是哪一个人，非我力量控制。 今日特别可能是一些路面的情况就真的难以控制了。不过唯一可以肯定和控制得到的就是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必定是会提供无间断的广播服务的。 如果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是正值住一些交通挤塞的情况，希望这个来自彭羚的轻快旋律，那个名字叫做无人驾驶，可以帮到你心情放松一点。音乐咧，有时一啲令你舒服嘅声音，可能系风声、雀仔声、水声，都帮到你噶。 听着这首作品呢，希望你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歌词，将你的执着放低。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座庙宇，庙宇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尽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 这曲来自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就将时间带到你接近早上的十一点了。看看今天的天气，天气就是天晴炎热，但是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和吹和缓的偏东风。现时室外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先听一听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先，转头回来继续会有继续的时段的。 中环至到尖沙咀维持五分钟的班车。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利奇马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同时，强烈热带风暴范斯高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炎热，但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5点，啱转咗系26212点，跌705点，总成交39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6点，跌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3.4系跌12.4，汇丰控股61.2跌9.5。盈富基金26.9跌7毫，友邦保险75.6啱转咗，友邦保险系报75.5毫半跌2.6，中国平安88.7跌2.2，建设银行5.8跌1.3，港交所248蚊跌8.2，美团点评61.8跌2.1，工商银行5.07跌9仙，安石 A 50 14.18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9.522，瑞士法郎8.006，澳元5.312，加元5.922，新西兰元5.112，欧元8.7185，每百日元对港元7.3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48。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0点，跌496点。港金现价报134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4.25美元，卖出145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跟进港铁消息啊！咁机场快线咧就已经恢复翻列车服务啦，咁但系市区预办登机证咧手续仍然系继续暂停噶。咁另外咧，虽然系机场快线咧就恢复翻列车服务啦，咁但系港铁都多条线咧都系服务暂停啦，同埋受阻噶。咁而家咧只系剩翻咧马鞍山线、南港岛线、迪士尼线服务系恢复正常噶咋，系正常唔系恢复，系马鞍山线、南港岛线啦，同埋迪士尼线咧系。 服務正常的。另外再提大家，龍翔道來回方向的交通就是已經是正常，封路就是重開，龍翔道來回交通封路重開。另外東區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和獅隧出九龍方向都是解封的。而路面方面，由於仍然是港九新界某些地方的路段有人堵塞道路，所以影響到都是擠塞的。包括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一段就擠塞，龍尾排到去屯門醫院。青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元朗港鐵站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宏達路近住振興新村。元朗的十八鄉路、鳳旗路、合益路、大堂路和元朗體育路、元朗舊墟路一帶都是擠塞。而在九龍太子道東去旺角方向，龍尾排到去九龍城迴旋處，是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彩虹道。而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游泳池一段都是擠塞，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住啟業村對出。而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愛護動物協會對出，現在東九龍走廊過海擠塞排到去新樓街。所以較早前啟德隧道就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現在剛剛啟德隧道就取消了間歇性封閉措施。另外獅子山隧道出九龍方向都是擠塞，龍尾排到去瑞豐花園。另外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由於是有人堵塞道路，現在紅隧的九龍入口是需要全線封閉的。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是需要封閉，部分道路是受阻的，大家留意。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听说音乐可以疗伤， 就让我们以音乐拾回快乐。 这时候来到，已太早，不可更早。这刻经已到，在各种歌会里上路。这时候来到，最好的一刻里起步，狂妄乱舞。人生更见美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们坚守， 我们相信，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合办， 展翅清洁梦飞行 ，Keep moving。 八月30号晚上7:30喺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当晚咧会将奖项颁俾10位展翅清洁超新星，今年表演犀利啦！以动感舞蹈为主，听讲咧有超过10个人嘅组合咧系会演出嘅。 咁系唔系？ 咁快开股仲得了嘅？ 如果你都想索取入场证一齐参与， 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内容啦。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1。平日在这个时段主持节目的是风骚快活人的曾志豪、桂花田和黄耀祖。不过今日由于主持放假的关系，所以这个时段有我蔡敬文为你主持这个特别版本的风骚快活人。我们会继续为二台的听众提供无间断的广播服务。首先我相信今日大家都很关心市面上的交通情况的。 再同大家讲一次喺地铁方面嘅交通安排啊。观塘线咧系全线暂停服务噶。喺港岛线方面，双环至柴湾站咧系暂停服务。坚尼地城至上环会维持15分钟一班车。东涌线青衣至九龙站暂停服务，东涌至青衣站10分钟一班车，九龙至香港站亦都是10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方面，市区预办登机手续继续咧系陆续会暂停服务。东涌线、东铁线方面九龙塘至上水咧系暂停服务啊，红磡至九龙塘维持10分钟一班车，上水至到罗湖维持20分钟一班车。上水至落马洲维持40分钟一班车。西铁线方面，美孚站至到屯门站是暂停服务，红磡站至柯士甸站服务亦都是暂停，柯士甸站至美孚站会维持8分钟一班车。将军澳方面，北角至调颈岭站暂停服务，将军澳至康城站暂停服务，调颈岭至宝林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最后来到荃湾线，尖沙咀至到荃湾站是暂停服务，中环至到尖沙咀会维持5分钟一班车的。一口气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交通方面的消息。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为这么多位的听众提供无间断的广播服务的。我知道今天起身到现时为止呢，可能交通或者市面上的情况都是不似你预期，但希望音乐能够带给大家一息间的休息。 用乐歌开这肉身，拿下碎的心，重哼岁月会悠然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人大了只想随意，试着去遗忘昨天不断是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风雨不会没了期，终于会等到梦寐，全城在变迁，不减你是你。 今日仍然要继续紧守岗位的朋友呢，就要留意交通的情况。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为听众提供无间断的广播服务。 人性那一点自私，原来太多的类似，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请你谨记，假使爱原来不像你预期，才明白不可一起胜走这失恋的真理。风雨总有限期，终于会等到梦寐，时日再变迁，不减你是你。明白不可心碎，沿路再走几千个 带俾大家由方浩文嘅《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系啊，好多事人生都系不似预期嘅，咁就用最澄明嘅心、最平静嘅心境去面对啦。面对一啲咧，我哋唔似预期嘅嘢啦，唔知道啊，互相沟通多一啲，倾一倾，系咪一个适合嘅解决方法？同家人又好，朋友又好，或者同陌生人都好，多啲倾都系好噶。 为何又招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 请大家留意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较早前受阻，现时咧系封路重开。现时港铁咧只系剩低马鞍山线、南港岛线、迪士尼线嘅服务维持正常，机场快线亦都恢复列车服务，但系市区预办登机手续继续暂停啊！其余所有路线仍然都系受影响啊！请密切留意住路面嘅交通状况，亦都可以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为大家提供咧无间断嘅广播服务同埋最新嘅交通消息。 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那阵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带过。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狂。 听过的有 Eason 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其实讲多啲，沟通多啲，误会少啲，可能世界会美好啲。可能大家都等紧一个更美好嘅时刻，好快就会到噶啦。俾啲耐性，俾啲平静。 有一个吻未尝，有些烛光未燃亮。若爱太苦要落糖，吉他断线亦无恙，漆黑心魂。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若要错失永不能收，得到又不代表长久。假使快乐有尽头，痛苦也未会不朽。寂寞半点，假如不能承受，这生命注定过得不易，笑与泪亦有时候。To hug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在听情歌，不想再经历这漩涡，假使碰住你拳头，到底也没法牵手，就是为了追求一时平静，将感情隔离，半点感动都扼杀，没法承受，永远有不妥协伤口，有些口是不放手，若你太刻意淡忘，Why don't you just hug someone? Just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最好的将未来留。 我嘅有 S Seventeen 嘅 The Best Is Yet To Come。时间好快又嚟到早上十点，接近二十五分啦。再为大家更新一下港铁服务方面嘅安排啊！喺观塘线方面系全线暂停服务，港岛线方面咧，上环至柴湾站暂停服务，坚尼地城至上环会维持八分钟一班车，东涌线。青衣至九龙站是暂停服务，东涌至青衣站维持十分钟一班车，九龙至香港站方便亦都是十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市区预办登机手续继续是暂停服务，东铁线方面九龙塘至上水暂停服务，红磡至九龙塘维持十分钟一班车，上水至罗湖维持二十分钟一班车，上水至到落马洲维持四十分钟一班车的。西铁线方面，美孚站至到屯门站是暂停服务，红磡站至到柯士甸站是服务暂停，柯士甸站至到美孚站会维持八分钟一班车。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调景岭站暂停服务，将军澳至康城站暂停服务，调景岭至到宝林站维持五分钟一班车。荃湾线方面是全线暂停服务的。咁多位在途上或者即将准备出门做任何嘢人士都要留意市面上嘅交通状况。如果真係不似大家嘅预期呢，可能要心境要保持一下平静啊。希望音乐可以帮到大家呢去舒缓个压力。而二台呢係会继续为所有嘅听众提供无间断嘅广播服务㗎。或者以下呢一首歌可以带嚟一丝嘅平静啊，系郑秀文阿咪嘅《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慈祥嘅笑容，相信会为大家带嚟温暖。 那远处有个修女，她穿梭秋又冬的废墟，悲伤病痛这也抱进手里。那天他不过廿岁，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与那四季打遍坑洞沟渠，我被这世界尽忘，我与被弃者纵使艰辛不会后退，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教最暗灰处也有光线，爱既快要逝逝者，他心碎， 但若照顾到最后那天，含泪说着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四季踏遍千遍海角，不论碰上了是谁，若有疾有衰，都看顾这天下不止八十岁。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留住浓灰处。但若照顾到最后那天，仍自勉励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 变。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在全港发起不合作运动，港铁多条路线受到影响，观塘线和荃湾线全线暂停服务，港岛线上环至到柴湾站暂停服务，坚尼地城至到上环站维持八分钟一班车，东涌线青衣至九龙站暂停服务，东涌至到青衣站十分钟一班车，九龙至香港站十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市区预办登机手续继续暂停。至于东铁线九龙塘至上水就暂停服务，红磡至九龙塘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上水至罗湖维持20分钟一班车，上水至落马洲维持40分钟一班车。西铁线美孚站至屯门站服务暂停，红磡站至柯士甸站服务暂停，柯士甸站至美孚站就维持8分钟一班车。而将军澳线北角至调景岭站暂停服务，将军澳至康城站暂停服务，调景岭至宝林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并非冇回应诉求，他在早前的记者会上已经表明修例工作已经完全停止，而且不会再启动。他反问一些民间的诉求中，是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认同和争取的要求，包括释放从事好多违法活动的被捕人士。他又批评诉求已经变质，有人明显肆无忌惮提出光复香港的口号，挑战一国两制，形容要将香港推冧，希望市民珍惜现有的生活，纵容暴力只会令激进人士更加使用暴力，妨碍社会秩序。对于警队处理冲突的手法问题，林郑月娥表示已经启动现有法定和独立机制审视，相信监警会主席会按照法定权力处理和跟进。他又说，释放被捕人士并不是他的权力，是律政司司长在不受干预之下进行的决定，希望市民谅解。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回应警方是否中立的问题时说，要看所有客观的事实，在事件未完结前，现时下判断会有点过急，又说警方的行动有监警会跟进。对于公务员参与罢工，张建宗回应说，公务员以服务市民为己任，公务员要政治中立。 他呼吁全体市民要紧守岗位，强调罢工同暴力冲突对香港都冇好处，希望市民冷静。又指一连串不合作运动参与者霸占港铁站，瘫痪港铁服务的运作，对此深表遗憾。他说如果有雇员因为交通未能翻工，希望雇主能够体谅弹性处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第二季 GDP 表面同首季相若，但如果经济增长失去动力，第三季经济再出现负增长，香港经济将会出现衰退。他重申政府已经有聆听社会声音，会作沟通改善，希望社会做任何行动前都要三思。陈茂波说，香港经济面对严峻处境，下行压力大，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对外围环境带来不确定因素。香港内部的困难，近期的社会事件会令本地经济受到影响。他又说，过去几年的安稳生活是香港几代人的努力成果。反问公众是不是想将700万人的安稳作注码，将香港推向不归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但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104点，跌814点，成交金额4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1点，跌5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1.8，跌14蚊。友邦保险75.5，跌2.65；中国平安88.2，跌2.7；汇丰控股61.15，跌1蚊；建设银行5.78，跌0.5；盈富基金26.8，跌8毫；港交所247.2，跌9蚊；美团点评61.5，跌2.4；工商银行5.04，跌0.2；融创中国33.25，跌1.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3，日元105.89，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8，加元1.323，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6.076，人民币系7.028，英镑对美元系1.215，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0,547点，跌539点。港金现价报13,57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3.78美元，卖出1,45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港铁咧只系剩翻马鞍山线、南港岛线、迪士尼线啦，同埋机场快线咧系服务咧系正常噶。咁机场快线咧虽然咧系恢复翻列车服务咯，咁但系市区嘅预办登机手续咧继续系暂停噶。咁其余所有路线咧都系受影响，咁只系呢几条线咧系冇受影响。咁较早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曾经封过路嘅，咁已经系重开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咧封路重开，咁而家少少车龙啦，排翻去康庄道桥尾。咁而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交通都系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交通正常噶。咁至于路面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喺风力楼。太子道东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而家元朗区嘅一带交通咧大致都良好噶，元朗区一带交通咧大致都系良好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Molly 啊，不嬲当你两个女一样啦，而家妈咪咧要出去做啲紧要嘢，完成理想啦。嗱，你哋两个喺屋企乖乖地啊， 冇问题，敏大人，你去啦， 拜拜， 拜拜，耶，冇网管啊， 咪住，我请咗个 babysitter 嚟管住你哋啊。 我系 Nana 张学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哇，呢个好似再大件事啲， 好似唔可以乱着衫噶。 翻工答，翻学答，买餸答，睇戏答，行街食饭拍拖饮嘢都会答。 对有啲人嚟讲，飞机就系佢哋唯一嘅交通工具。全新电视节目《飞到世界的尽头》，带你飞到地球上极度偏远嘅地方，睇下当地居民点样单靠飞机出入，了解佢哋系点样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时间来到早上11:39，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的时段。平时在这个时间呢，就由曾志豪、桂花田还有黄耀祖主持的。不过今天呢，由于主持放假，所以由敬文为你主持这个特别版本的风骚快活人。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为二台的听众提供无间断的广播服务。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预测本港咧今日系天晴炎热，但系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系炎热噶。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32度，相对湿度86%啊！为大家带嚟小尘埃最新嘅派台作品《高地之下》。 恶因恶果，又将根本不会痛的可认。战争再多，痛将金光一个个的落成。在世间，好心有善报，善怒海还听。磨亮天，天空的圣兽，未免太冷冰。对与错，自有心内占空间太大。要看破，便放低做判官的心态。是非不分不再算失败。 在感到很怪，是多么。 有爱，不可以有恨。光影太近，怎么区分？愿有一天不再问。 个嘅有小尘埃嘅高地之下，有时真系咧，正如歌词所讲，我哋好难做判官，因为好难为正邪定条分界噶。不过香港人系好聪明嘅，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蘸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的好景，一朝破败，荣辱爱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埋。今天死结应难解，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需平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定分界。正我没法贱卖，今天死劫应难解。努力兴建，尽情破坏，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需名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定分界。 听过的有叶振棠、麦志成的《难为正邪定分界》。正如一开始刚才敬文都说，香港人是很聪明的，还很勤力，很珍惜他们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叫做狮子山精神。拥有着这种精神，任何的事都可以迎刃而解。

过的有 Dini 姐叶德娴的幸运是我，接住下来有她仙杜拉姐姐的风韵。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到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约誓，此生相爱永不变。想不到海山景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 带俾大家有仙杜拉的风云啊！风云色变过后要平静啲啊！带嚟有佢嘅歌声。听住咁柔和嘅音乐啊，晴天、阴天、雨天嘅纯音乐版本，都会想起郑中基咁柔和嘅歌声啊！希望喺呢个12:58啊，为大家带嚟平静嘅心情啊！再为大家去睇一次最新嘅外面嘅交通消息啊！是关于港铁的。港岛线方面，上环至柴湾站是暂停服务，坚尼地城至到上环站会维持8分钟一班车。观塘线是全线暂停服务。东涌线方面，青衣至九龙站会暂停服务。东涌至青衣站10分钟一班车。九龙至香港站10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市区预办登机手续系继续会暂停服务。在东铁线方面，九龙塘至上水暂停服务，红磡至九龙塘维持10分钟一班车，上水至罗湖维持20分钟一班车，上水至落马洲站维持40分钟一班车。时间带到嚟上午11:接近59分，同大家睇埋荃湾线方面嘅服务系全线暂停。将军澳站咧，北角至调景岭站暂停服务；将军澳至康城站亦都系暂停服务。调景岭至到宝林站会维持5分钟一班车。一息间好快就到正12:00，会为大家带上最新嘅新闻、交通同埋财经消息。继续支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会为大家提供无间断嘅广播服务噶。转头会有继续敬文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带嚟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 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利奇马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同时强烈热带风暴范斯高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158点，跌759点，成交金额5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1点，跌5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2.2，跌13.6；中国平安88.4，跌2.5；友邦保险75.55，跌2.6；汇丰控股61.2，跌9.5；建设银行5.78，跌0.5。盈富基金26.9，跌7毫；港交所248蚊，跌8.2；工商银行5.06，跌1毫；南方 A50 14.16，跌3.6；美团点评61.5，跌2.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1，英镑9.514，瑞士法郎7.996，澳元5.315，加元5.921，新西兰元5.112，欧元8.714。每百日元对港元7.3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6。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2点，跌495点。港金现价报13,57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2.33美元，卖出1,45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跟进翻港铁消息啊！咁而家港铁咧都只系剩翻马鞍山线、南港岛线、迪士尼线嘅服务正常啦。咁机场快线咧亦都恢复翻列车服务噶。咁但系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咧仍然系暂停噶。咁其余所有嘅线路咧都系仲系受影响噶。咁只系嗰几条线啦，冇受影响。咁而路面而家嘅交通咧就好翻好多，就冇咁挤塞。咁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只系观塘道来回方向啦，近住观塘警署一带咧就挤塞。咁另外七咸道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咁另外啦，咁而家日间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噶，咁包括系796C、796E 啦，咁而过海路线101、106、106A、111、111P、113同埋116咧都系改道噶，咁搭巴士朋友留意翻啦。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體每日大約需要8杯水，記得多飲水，補充水分。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聽說音樂可以療傷， 就讓我們以音樂拾回快樂。 坚守，我们相信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多女仔围住佢，佢话有原因噶。女仔嘅 Michael 今次新歌 MV 入面有一幕系有好多男男女女同佢一齐瞓喺度， 代表住嘅系故事入面过去嘅感情同埋新发展嘅关系。 迷上你的美， 作曲黎晓阳，填词 Oscar， 编曲黎晓阳、谢国维，监制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黎晓阳 I Don't Know。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次游学团去英国定澳洲好？ 去边度都好，团体旅行最紧要系有保障。只要向持牌旅行社购买外游服务，即系离港交通、境外住宿同境外活动至少两项，就会受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持牌旅行社处理突发情况有经验啲，仲受旅游业议会监管添。 咁去边度旅行都安心啦！ 光顾持牌旅行社，外游安心有保障。详情请浏览 TICF.org.hk。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时间嚟到正午嘅12点10分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为大家主持嘅同平日唔同咗。平日在这个时段是由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主持的风骚快活人，不过今日由于主持放假，所以由经文为你主持这个特别版本的风骚快活人。我会继续为二台的听众提供无间断的广播服务。不知道呢今日会不会有些不似预期，令到大家的心情不多不少都会受到一些困扰啊。不过呢，香港人是很厉害的，只要抱持着希望呢，很多事情呢都会迎刃而解的。只要抱持着希望，我们所想的美好的事都会发生的。 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你笑容早应已逝去，当初的冲天池有没有浅踏碎？是那些不能完全的梦，才令我闯荡在未知里。就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向大世界出去。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想象，求时间变慢，不想迫于成长。潮浪途呐喊，听听有没有被回响，青春怎会零创伤？为何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在最后怕我会像怕逆了游方，拥抱着微风，沿途中曙光。 向前行，携手行，纯青春要粉重，不可辜负眼前好时光。向前行，由今天承诺我目标，为世界美好出所有。 Yeah. 国嘅有 黄淑曼 同英人合唱团嘅差一点我们会飞，跟住带嚟有轻松嘅节拍，嚟自 Beyond 嘅活着变精彩。 从来也相信有转机，往往是好像一出戏，别要为这世界太过伤悲。随时间经过我身边，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谁敢于一生都压抑，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 曾怪我，我活着变精彩，无论你始终都睇翻到我，仍然无惧。身边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谁敢于一生都压抑，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 我嘅有 Beyond 活着变精彩啊，系啊，只要继续抱持有希望，活着我哋就会继续精彩，继续活出我哋嘅真我啊！接住落嚟为大家带上同舟之情，听歌名就知道意思所在。 交织了笑和泪，这小岛走下去。狮子山中见证人群里失散断聚，一家亲亲都有事矛盾，不必以敌人自居。 同舟之情携手走过崎岖，少不免会疑虑，亦挥不舍下去，不扭向江道处是命居，心里无惧，春风吹吹过世事上边，光景冷夜成雾水，同舟之情情牵总有根据，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波折阻不了盼望，只需看见有你在旁。想再次凝聚，愿一起走下去，紫荆花瓣散播潮流里，冲出疲累，分开不感到过分遥远，星空有万人默许，放不放开理想还是要追，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波折阻不了盼望，投进每个信任眼光， 心不变崎岖，就再施紫山下者同吹，抛弃区分流浪泪， 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行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在风雨中抵抗，才知胸襟多宽广，还有希望能前往，还有亲视眼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侧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恩怨几许虽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伴航。 听过的有张学友和 Eason 陈奕迅的《同舟之情》，我们有这一份情，全因我们一起生活在香港地。 Invisible Man 这首歌送给我的香港，不理事情有多困难，环境有多乱，你都还在我家，之前是，现在是，将来都是。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 对于这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想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他有他忙，各有各行业，但是用紧同一般谎言。湾仔海旁，尖东海旁，总归你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串埋，就是我哋呢一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而家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系属于我哋呢一个香港。经过几多风暴，有啲嘢仍屹立不倒。太平山顶、大帽山顶依旧一样大雾，新机场唔再新，但喺呢度多咗一个岛，旧车站唔再用，但系钟楼仍然喺度。新作风、新人士、新公司、新董事，边个话事？我唔懂事，基本上系白字黑字。经过几多谷底，香港仔仍然系香港仔。见过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在今日罢工、罢课和罢市，并在朝早繁忙时间在全港多个港铁站发起不合作运动，阻塞车门关闭，港铁服务严重受阻。其中观塘线和荃湾线全线暂停服务，西铁线美孚至屯门站、红磡至柯士甸站服务暂停，东铁线方面九龙塘至上水都暂停服务。在多个港铁站有市民和示威者互相指骂，多个站都有警员到场。有示威者指骂警员视察短时间就离去。有网民发起今日三罢，部分航空公司的员工亦响应。截至上午11:30，根据机管局网站显示，今日有大约200班离港和抵港航班取消。机管局说中午起实施航班重新编配，航班升降量将会减少。机场快线服务朝早一度受影响要暂停，而机场的秩序朝早大致正常。有乘客说通宵留在机场等候，清晨才知道航班被取消，心情恶劣。也有乘客说理解罢工行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府并非没有回应诉求，她在早前的记者会上已经表明修例工作已经完全停止，而且不会再启动。她反问一些民间的诉求中，是否一个法治社会认同和争取的要求，包括释放从事很多违法活动的被捕人士。她又批评诉求已经变质，有人明显肆无忌惮提出光复香港的口号，挑战一国两制，形容要将香港推冧，希望市民珍惜现有的生活，纵容暴力只会令激进人士更使用暴力，妨碍社会秩序。对于警队处理冲突手法的问题，林郑月娥说已经启动现有法定和独立机制审视，相信监警会主席会按照法定权力处理和跟进。他又说释放被捕人士并不是他的权力，是律政司司长在不受干预下进行的决定，希望市民谅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第二季 GDP 表面和首季第二季 GDP 的表现和首季差不多，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失去动力，第三季经济再出现负增长，香港经济将会出现衰退。他重申政府已经有聆听社会声音，会作沟通改善，希望社会做任何行动前都要三思。陈茂波说香港经济面对严峻处境，下行压力大，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对外围环境带来不确定因素。香港内部的困难，近期的社会事件会令本地经济受到影响。他又说过去几年的安稳生活是香港几代人的努力成果，反问公众是否想将700万人的安稳作注码，将香港推向不归路。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0点，跌777点，成交金额5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1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4，跌13.4；中国平安88.35，跌2.5毫半；友邦保险75.35，跌2.8；汇控61.25，跌9毫；建设银行5.78，跌1.5；盈富基金26.85，跌7.5；港交所247.8，跌8.4；工商银行 5.04跌1.2，南方 A50 14.16跌咗3.6，美团点评61.7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8，加元1.323，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7.029，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0,608点，跌咗478点。港金现价报13,5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2.4美元，卖出1,45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香港体育有很多种，我们会介绍城中不同种类的运动给大家认识，当中有一些可能是冷门到你都未必听过的。 新扎掌门人 介绍香港很多不同的行业传承的工作，邀请到创业者又或者是守业者上到来一起看看究竟什么是创业难守业更难。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时间带到嚟啦，中午12:38接近啦。听到敬文嘅声音就知道啦，平时喺呢个时段咧，三位主持人啊，风骚快活人嘅主持人曾志豪、桂花田同埋黄耀祖，由于今日放假啦。所以由我咧为你主持呢一个特别版本嘅《风骚快活人》，继续会为二台听众提供无间断嘅广播服务，而且会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同歌曲啊！接住落嚟有呢一首，嚟自林保怡、陈浩同黄德斌嘅《年少无知》。 年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挫折，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结束。可惜生活是一声发笑，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 朋友多好，一番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事总会老，时间多好。 为你送上的有年少无知，接住落嚟带嚟另一个乐队组合啊！佢哋系 Super Moment， 为你带嚟嘅系幸福之歌。希望听完大家心中都会好幸福。 心短针飘圈中竞赛，看似有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被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感觉没法讲，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沉迷，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果。唱着幸福疯癫错过，世界每秒转动没法远阻。能捧腹开心欢笑已稀罕，疲惫与攀登高 找答案，穷一世心力换取一秒零落爱。从头学过可以爱，你可以爱，开始这是连堂课，解开心头的枷锁，路更广，随缘遇到总更多。寻觅只会越错，这旧曾令你错中需要的光。唱唱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次失望的眼神如落魄，旋律用掉惊慌。 有 Super Moment 的幸福之歌，希望通常一些乐队组合都会带来一些能量，而且是正义的，希望这一刻都会为你带来一些正能量。和大家看看最新的交通消息，运输署在下午12点35分宣布，由于多宗事故的关系，以下列车服务受阻，东铁线红磡站往返九龙塘站每十分钟一班车，九龙塘站往返上水是暂停服务，上水站往返罗湖站每二十分钟一班车，上水站往返落马洲站是每四十分钟一班车的。至于西铁线方面，红磡站往返柯士甸站暂停服务，柯士甸站往返美孚站会每十分钟一班车，美孚站往返屯门站是暂停服务。至于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站往返上环站每八分钟一班车，上环站往返柴湾站是暂停服务。荃湾线方面，中环站往返荃湾站是全线暂停服务。观塘线黄埔站往返调景岭站暂停服务。将军澳线方面，是将军澳线列车服务是逐步回复正常的。而在东涌线方面，香港站往返九龙站每十分钟一班车，九龙站往返青衣站是暂停服务的，青衣站往返东涌站会每十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方面，机场快线的列车服务是逐步回复正常的，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现已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如果要预办登机的乘客，就请前往之前是要注意了。港铁现正提供免费接驳巴士，请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的广播最新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的消息。在外面交通和路面情况混乱之际，你可以选择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平日的这个时间是桂花田、曾志豪和黄耀祖主持的风骚快活人。不过今日由于主持放假，所以由敬文为你主持这个特别版本的风骚快活人，继续会为大家提供无间断的广播服务。大家如果真的要出门翻工也好，做什么事情都好，都要注意路面的状况。

在这片低洼中一起，挨到死。 我的好天气忽然间出现了，因为我见到呢外面有超 B 的笑容啊。Rubber Band featuring 方浩文的《终于好天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合办， 展翅清洁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日晚上7:30，喺伊利沙伯体育馆隆重举行。 当晚咧会将奖项颁俾10位展翅清洁超新星，今年表演犀利啦！以动感舞蹈为主，听讲咧有超过10个人嘅组合咧系会演出嘅。 咁系唔系？ 诶，咁快开股仲得了嘅？ 如果你都想索取入场证，一齐参与， 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内容啦。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时间来到接近一点钟了，还有分零钟，英文就要将直播室交给美然 Hong Kong 的超 B 和 Alex 和 Mimi 罗敏庄啦。不过在此之前呢，再提示一下大家呢，在港铁方面的服务最新消息啊。观塘线全线暂停服务，港铁线呢在港岛方面啊，上环至柴湾站是暂停服务，坚尼地城至上环站维持8分钟一班车。东涌线服务呢是恢复服务的啦，机场快线市区预办登机手续继续是暂停。东铁线啦、西铁线和将军澳线呢是恢复服务。荃湾线请注意啦，是全铁线呢是继续暂停服务的。希望头先过去2小时的音乐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个休息的时间啦。跟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Made in Hong Kong》的节目噶，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会继续为二台的听众提供无间断的广播服务。经文的服务到呢一刻暂停啦。